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3: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4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这首歌曲，本来是想给大家展现一下夏天之爱的，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ummer of Love， 爱之夏日，来自 YouTube。但是现在呢，我有一种感觉，它出卖了我。它就像是怎么说呢，你们赶上了那个黑猫警长那年代吗？你看过黑猫警长吗？ 哦， 对，我呢忽然感觉我现在满脑子也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石猴鹰大哥，你就是这么给我报仇的呀。 说到黑猫警长，我总会想到就是尾声的拿起枪 啊，在这个屏幕上下集再见， 请看下集， 请看下集，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哈，印记符号很明显的。 所以我现在满脑子就是你，这优土大哥，你就是这么给我开场的呀。 这也不怨他呀，有时候机器可能到了一个就是耗损的一个亮点的时候哈，我是指这个积累的一个量的，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故障啊。这个我们周一晚上也会有机器检修哈。 说到这个，刚才还再多说一句啊，说到这个黑猫警长，我这个童年里边的，也不算童年了，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大遗憾，就是很大的悬念跟遗憾，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看到石猴鹰大哥那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再往下的那个黑猫警长了，因为就是就到那儿了，那个剧就播到那儿，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一集续集，我一直在等着 我一直在等着看黑猫警长跟他的石猫鼠舅舅对垒啊，因为那个一只耳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极大的 悬念， 悬念跟强力的对手，就是哼，我还是去找石猫鼠什么去，我还是去找舅舅石猫鼠去啊，我就是时候鹰大哥已经完蛋了嘛，对吧，被逮起来了，所以他就哼，我还是去找舅舅石猫鼠，哼，你等着，我找舅舅石猫鼠去。 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估计很多90后、00后朋友们真的是一头雾水哈。 对， 得问问他们的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行， 爸爸妈妈， 或者是大哥大叔之类的。 哎，你们看过《黑猫警长》吗？ 哎，大哥大叔。 确实是每代人都有他们这个成长当中哈伴随的一些动画片， 对， 一些很对他们而言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情节。 眼睛瞪得像铜铃。哎，我还记得。 哎，可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跟黑猫警长相关的一些周边的动漫呢，那些玩偶什么，其实很少。 没有，嗯， 就几乎没有看到哈。 对， 就好像那一次就只是在电视中跟他们有过这样的近距离的接触之后，就很难看到在生活里他们的存在了。 对，其实他的附加的那种形象产品啊，就是形象肖像权的这个产品，那个时候还是甚少出。 对，就跟我今天看到一个杯子哈，那个杯子上面写的是，我一看到以后我都觉得，难不成真的有很多人怀念他们吗？就是爸爸妈妈的杯子。 是那个爸爸波爸爸比比， 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比比，就是他们的那个造型的杯子，因为这是一部国外的这个动画片哈，也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等等等等，包括现在我对于米老鼠、唐老鸭这些符号啊，这些印记啊，我还是依然喜欢。就是如果同样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依然会选择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喜欢过的东西哈。 对， 好了，这个星期的开场呢是比较复古的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拉回到2018年5月24号星期四的晚上， 对，周四的晚上开场曲 Summer of Love 来自 U2， 虽然没唱完，但是寄托了我对夏日的这个夏季的一份爱，因为这夏季大家也都知道会很热闹，马上还有不到一个月会很热闹，对吧？ 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不知道有没有看头啊，反正好奇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一看二娃老妇的表情。 嗯， 我是觉得因为你可能用相机老拍你的女儿，对吧？ 啊，我老 偷她，手机、 啊、 所以你在拍她的过程当中，你的表情啊还有状态啊真的越来越像她。 我就没听说我老子长得越来越像闺女。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的奶，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Bye. 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 对啊，这首歌每到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的和许巍合唱哈。曾经的你啊，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可以闯天涯啊，什么都不怕。 其实有很多人也闯出来了，对呀，没错，他唱的，不是说现在知道了吧，老实了吧，踏实了吧，不嘚瑟，没有，人其实还是意气风发。你看。包括许巍自己也算是把当年的意气风发，曾经的闯天涯已经持续维持到现在了，很成功的已经持续到今年了。 对，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人生啊，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啊，还是有诗和远方的。 大白菜能排毒，说黑猫警长啊，我们有啊，你看他抛出来一张大照片，大照片里边呢，确实啊，我看见眼睛瞪得确实像铜铃一般的黑猫警长，旁边呢还带着一谁呢，就是估计跟他一块靠着呢啊，就是那个一只耳，一只耳也在这黑猫警长旁边，特可爱，这俩在一起太可爱了。然后后面呢，你看这是一个玩偶达人，这后面还有米老鼠 Mickey and Minnie、 他们家很多公仔， 是，然后 这个可能是万能的某宝上面确实有很多哈， 也就是说 复古的一些小玩偶， 对，也就是说人家的那个形象玩偶还是有的，一直卖到了现在还是有的， 就是我们没有买到而已，对吗？ 也没有， 我们的知识面太窄了， 对 不对？ 就算人家没有整个把这个剧播完啊，人家给咱留了一个毕生的可能是悬念， 我建议啊，就是现在不是抓娃娃吗、那个游戏每个地方商场啊什么地儿都会有啊，这个抓娃娃机，这里面应该增加一些，就是大家这个七零后专场，哎，这里边都是七零后们当年爱过的那些动画片里的玩偶们啊，你知道吗？ 你要这么严， 然后 严格的说，它有，因为那里边它有米老鼠、唐老鸭呀， 很少，就是现在多半都是以现在大家熟知的，或者是在微信的表情包里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感觉，就是我抓娃娃的兴趣是来自于里面的娃娃，我是不是喜欢、啊？如果不喜欢的话，即便是手痒痒，我也不会去抓的。啊， 说实话，如果里边有孙悟空啊、沙僧什么的， 你想去抓？ 确实不 好看，是吗？ 不如里边有蒙奇奇。你肯定，我女儿她也会去抓蒙奇奇呀、啊。对， 一般来说，大人的这个娱乐的欲望其实是可以遏制住的，是吧？不至于说我不玩不可。但小朋友如果去了商场想玩的话，大人有时候就得配合说啊，那玩吧玩吧。哎，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抓娃娃游戏哈，我玩过几次之后，我有点摸清规律了啊。 我跟我闺女就说的是，你看，爸爸给你啊，已经啊花了，他不是他爱吃什么，我就用什么给他做比例。我说这已经花了你够你吃一星期的冰棍的，或者够你吃一周巧克力的钱了。你看现在咱们连一个巧克力都没抓上来，是不是很贵啊？他就琢磨着是很亏，我说还玩吗？就不玩了啊。 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抓娃娃机的这个地方都非常的人性化，他希望大家都是有这种收获的啊，不至于说我花了那么多钱一个这个玩偶都没有，因为本身也是一种娱乐，但是谁都想有点收获带回家去。 对， 反正至少我玩的那几个地方呢，我的小伙伴们传授了我一点经验、就是当你抓的，就是当你投入的这个资本和他这个玩偶价钱 差不多已经超过他多少的时候，你就会叫服务员过来。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急眼了，急眼了。 哎，你好，把这个 他玩急眼了， 机器给我紧紧，然后 紧紧。 哎，我跟你讲，真的。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也非常的善解人意，说好吧，那我给你摆一下。然后呢就把机器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就把你要的那个玩偶 堆在一起， 摆在一个很容易抓到的位置，甚至我觉得他一定是在机器上给我紧了紧。你没发现很多时候你抓的时候、 那个、 你明明觉得那个角度也是对的，他已经在空中了，突然间就掉下去了。 你就赖人家那钳子不紧呗。 不，这个怎么说呢啊，大家都明白，其中如果人人都能抓过去的话，那人家这个开店干什么呢，对吧？我们也可以理解部分，彼此理解嘛。后来呢我就抓过了几个啊，甚至 还真赖、哎、 没有了嘛，就是留两个有点小纪念嘛。但你一定是你的投入资本至少是这个玩偶的2到3倍的时候，工作人员真的会帮你啊做一些处理的啊。以上仅供参考啊，如果你去的抓娃娃的地方人家不给你那个做动作的话，你也不要管人家吧。 对呀、啊，这个没在你的说你必须怎么怎么着，对吧？ 对， 必有奖什么的。 哎，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刚一开场就达到了122条， 连红人都没选呢？ 一种演出到此结束的感觉。 谁？我一个人的正面照啊！ 太厉害了 啊！我像我 甚至红人我还没有念出他的名字呢。 嗯。 团团小喵喵， 团团小喵喵是就随心所欲来求红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小绿叶， 嗯， 继续佛系求红， 哎，随缘求红，随缘的话，那您今天这缘算是随上了。团团小喵喵，今天红人就是你， 而且不仅上位，应该属于是高调上位哈，喜气洋洋的上位，任务完成了。 绝对的，今天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像小谜团似的那个可爱的女孩，团团小雨喵喵。 她是在日本收听的。 嗯 ，J House 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Wolf Daddy》。And if I pull up, then it's curtain. I ain't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since God knows when.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dreaming, you know the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In the ends, I'm the boof daddy, boof daddy. You're done now, you're done now. Wins, I'm tremendous.Dress code horrendous, making 6-figure moves, we got different agendas. This my house, don't wear your preps on my carpet. Life of a misfit, broke food forfeit, 4-figure outfit. 3-course meal, I put my money where my mouth is. No 2 ways about it, let one doubt it. 20 in a mattress, couldn't match this, this is just practice. Oh now I'm getting paid, did I mention? They never used to pay no attention. Nowadays I hate the attention. Nah, let me be honest, I love it. Spent yesterday's profit and think nothing of it. I know one thing for certain. You better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Cause I told the city in Addison Lee. And if I pull up, then it's curtain. I ain't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since God knows when.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booming, you know the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In the ends, I'm the boof daddy, boof daddy. You're done now, you're done now.I'm the boof daddy, baby take a look at me. And if this whip gets spun, they'll throw the book at me.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And the man I'm going cracking again. Probation, I'm chilling overseas. Everything's different cause I'm free. Button down shirt, make your missus wanna pre. Don't worry, there's plenty more fishes in the sea. It's okay my brother, no way they're badder. Dolce & Gabbana, man I clean up nice. Make everybody spectate. I'm just playing chess with my best mate. Did you buy checkmate? I know one thing for certain. You better 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Cause I tore the city in Addison Lee. And if I pull up then it's curtain. I ain't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since God knows when.Keep your eyes peeled, I'm lurking. When you hear the bad line booming, you know the money had me riding brutal. Now they see me and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Everywhere I go they say boof daddy, boof daddy. In the ends I'm the boof daddy, boof daddy. You done know, you done know. And the man them got it cracking again. And the man them got it cracking again. Boof Daddy, Boof Daddy, Boof Daddy， 来自 J House。 嗯，这位外国朋友的演唱是很流畅的哈、 啊。像爸爸吗？说爸爸像女儿，那像话吗？不应该是像爸爸。哎， 我是说神情。哎，你今年四十几了？ 44了呀。 你就想一想，就你今天做这个表情， 嗯、 你的老同学们，那些44、45的老同学们，他会这么叫吗？ 嗯， 人家孩子都上初中了吧？人家肯定不会这么照相的。 我们那个有很多我们其实不是很多啊，但是我知道的其中有几个的孩子已经开始挣回头钱了。你知道什么叫回头钱吗？ 就是办喜事儿结婚生份子吗？ 不是 啊， 那倒不是，就是挣回头钱就是工作了 啊，这个意思啊、 已经开始给家里开始工作了、 哦、 就正式踏入社会工作。 哎呀，我肤浅了，肤浅了。 您这只是一遭回头钱。你这是 不是 他是常态回头钱，知道吗？ 在我们东北那旮沓啊、很多时候大家在讲起这个 回头钱就是嫁人了， 哎，又嫁人了，就是随份子，哎，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后来说要取消、杜绝哈这种啊，这个办喜事的、啊、随份子， 就是跟人说 你给我来，我给你、啊。 过两天我请你们吃饭，来不来？你一定要给个信儿，我得那个那什么呀，我请大家吃好吃的。一般来说，现在都是过生日也好，是孩子过百天也好，反正你跟约人家是出席这个的时候，一般想不让人家掏份子啊，就是、 人家不行，必须得掏， 就说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哎，过几天一定要聚一聚啊，我约了一特好的地方吃饭，你就这么说就行了啊、不要说你非得过来，我孩子怎么怎么样，我孩子结婚什么， 现在 这个有点过分， 刻意了哈、 对。 大家其实回到了一个祝福的最初的一个本来目标和目的哈，就是希望一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们在一起见证这个喜悦的时刻哈。 嗯、 OK， 刚刚的红人呢，我又去他们家里串了一下门，坐实了、是一位在日本收听节目的听友， 咪咪团子 啊， 团团小咪咪啊，小喵喵 喵喵、 他是在日本收听的， 是 今天晚上。跟我们还有点小时差， 那就还好还好，不 想当红人。 对， 谢谢你。同时，今天的这个100多条留言的局面里啊，也有一些在美国收听的。 对，今天好像是周。 哎，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你明天不来了？ 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下周还来呢呀，人家也都是循环接听啊， 就是 循环收听啊。 前三天没爱搭理你，你知道吗？ 啊， 第四天觉得 三天你多恨我呀？ 没有没有。觉得前三天不要费那个流量，也不要让自己的晚上睡眠因为读了一条留言啊兴奋起来了。 哎，你说这个都是很多也是国外的朋友，我就没办法找着这原因了。但是我今天如果说国内的朋友在这里说的话特别多，交流特别多，我觉得是因为这两天回暖了，因为这两天的阳光又出来了。前两天都是非常阴，大风风沙， 都是向日葵是吗？ 对， 白天充满电了， 是 晚上才能待机、是吧？ 哎，你老来回来去扒拉这Julie 1126的这两盆 28 28这两盆虾，你是什么意思？你 那我也是很躲不开的好吗？ 蒸的这盆大虾， 这不是蒸的，这明明就是小龙虾嘛。 是啊，我看像是蒸熟的啊，或者煮熟的，它并没有做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麻辣。 这应该是还没到浇汁阶段呢。 谁蒸完了还浇汁浇麻辣？人当然是在一起， 肯定会有 在一起。 现在你知道吗？有很多都是 先蒸 备好的那儿。 嗯，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看样子挺好吃的。 怎么着？准备蘸个姜醋就吃了是吧？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哈，但是我特别喜欢给别人扒小龙虾。 嗯，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 哎呀，你不能有这种随喜的心啊，你这劝别人也别吃就完了，这东西又不是很健康，不能。 那人家想吃我能拦得住吗？好吧，我们听完这首苏醒的好久不见，第二时段再见。 2003年认识，然后我是2004年认识的，然后当时我认识 Alan 的时候，以为他是菲律宾的，因为他特别黑。 那时候他长头发，然后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较好，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调整着装。明天天空云量较近日有所增多，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1度，空气较为干燥，出行需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三影视大盘报收6579万，超时空同居3034万，累计3.39亿。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2131万，累计20.04亿。寂静之地888万，累计1.45亿。青年马克思147万，累计1249万。超时空同居领跑大盘，对于复仇者联盟三的单日票房领先优势也扩大至近千万。该片口碑不错，累计分账票房已成功破3亿。复仇者联盟三周三累计综合票房已突破20亿大关，成为继《速度与激情七》和《速度与激情八》以来内地影史第三部票房超20亿元的进口片，以及迪士尼在内地市场的历史最高单片，同时跃居内地影史票房总榜第10位。复仇者联盟三目前全球累计票房为18.4亿美元，其中北美票房6亿美元，约占32.7%，海外票房12.39亿美元，约占67.3%。该片中国内地票房超20亿人民币，约合3.12亿美元，为海外票房贡献了1/4的收入，是最大的海外票仓。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4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第20段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局面非常的热烈哈， 火爆， 火爆啊！ 是， 看来这个照片呢，我是以后再也不跟你照了啊。261条了， 你自己 发生了什么？ 你自己照一试、啊。 今天发生了什么？ 谁知道、啊？ 我们的团团小喵喵啊，今天晚上的红人是在日本收听的， 嗯， 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其他小伙伴们呢，既然气氛这么好哈， 啊， 我们就一起来欢迎一下叶谦，来给我们讲今天应该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冷笑话。 哎，既然今天气氛那么好，必须让你姐姐韩美出来了。韩美啊，我记得说啊，这韩美小时候她也有过自己的理想，哪个小女孩都有自己的理想，你知道吗？韩美小时候呢，我们记得啊，也是他有自己理想，想成为一个魔术师。 多好啊，小孩多纯真的这种理想，特别喜欢魔术啊。可是家里人啊，包括我们这些小朋友，当时我觉得也不对，就特别嘲笑他，就极力反对啊，极力反对。我们老跟他说你什么呀，这你笨手笨脚，再说了变魔术你以后也不能靠这个做职业呀，养不了自己，挣不来钱啊，我们老这么嘲笑还没。然后他姐姐啊，为了证明自己，于是就上街表演去了啊，小小年纪上街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他一副扑克牌，并说，哎，你接着这你看看，哎，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啊，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任何问题。这个路人呢拆开这个扑克呢查了一番又一番，说翻来翻去，没问题没问题，又交回给这个韩美手里。韩美说，好，既然没问题就好哈，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 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 who you're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You ain't never seen another like this.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what I did. There ain't no one to do it like I changed the game, I changed your whole life. I'm irreplaceable, that's no lie. So in your face, I've never been shy.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ile you're sitting down, you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 par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ile you're sitting down, you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 par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you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 who you're looking for, I'm the whiz. I am the littlest girl up in here. Came on my own, I buy my own drinks. He wanna take me home, oh we wish. Bad gal in a London, pure shots turn up with the gang now. Two twerk, I stop the man them. Go work at 8 in the morning. Be strong, baseline pumping, my feet gone. I hear grinding on people, DJ hit a wheel up for the sequel. Yeah, be strong, baseline bumping, my feet gone. I hear grinding on people, DJ hit a wheel up for the sequel. I'ma make it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Yeah,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Yeah,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Let me play like this. So let me tell you like this. I'ma make you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Get wavy, I'll make you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yeah.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 par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Yeah. Stamina, hit a quick pose for the camera. Why you sitting down, you an amateur? I don't play a part, bring out the next challenger. I'ma make you get raw, get lit, get drunk, get wavy, get wavy, yeah. Get raw, get lit. 韩美那一周啊，我记得不到，好像在那街口挣了有500多还是600多，反正后来让当地派出所把那剩下那些扑克牌给没收了啊，就是通知家长轰回家去了啊，严肃就是那种检查处理啊，严肃批评之类的，反正他倒是真的是用自己的头脑挣上钱了，让我们哑口无言，知道吗？哑口无言啊，没辙，你姐就有这脑子。 你说我跟她要如果真是亲姐妹的话啊， 就是啊， 我是不是也依稀有那么点商业头脑？ 差远了， 对，所以啊，我们应该不是姐妹。 你这不是我跟叶旭也不是。也不是很像啊，人家就是那么。 但是你弟好像很少干250的事儿啊。 不是我弟，但是他脑子他也不是像我这样乱转呀、啊。我弟他就一门心思，他就做他的体育啊， 他就做他的教练呀，他就是那样的呀。 哎，我特别服你，就是自己编的一个人物啊，所有发生的事情你还都记得。 他而且他就那么，他就比我高两头，他就那么魁梧，我也没辙，对吗？我这就像你把好像把这个成家立业，然后那个生儿育女的这个冥冥中这运气全转给我是的，我这个我把个儿全转给他了，那没办法，我就这么矮，他就那么高，那怎么办呀？你 还能这样的？啊好、 哎，气死我了！ 这个晚上啊，有一些事情真的变得很微妙。 你姐就会做生意，你就会在这儿直播，你 就会在这儿直播、啊、 没辙没辙的、啊、 没啥别的本事啊，只会在这儿直播。中央戏精大学校长啊，这是自己在 中央戏精大学 自己注册的名字啊，们哪会有这所大学啊？他还真的哎，你看这个亮相哈、啊，就带着一丝丝的这种戏精的味道。 是是啊，你们祖师爷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滴答答打卡。哎，就是亮相的还是自带音乐的哈，谢谢你，我还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你的名字啊，盼你有一天可以当上红人啊。今天晚上气氛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要带来一篇比较就是不是像平常那样就是有一点沉重啊，甚至说可能有点长，今天晚上都是一些点状的 啊然后 小短片 玩一点小温情好不好？ 好嘞， 因为这周还没有聊跟爱情有关的暖文章， 这太好了。 年纪特别小的朋友就可以早点睡了。 相反，年纪特别大的也睡吧，两头堵，你就留下中间的得了。 中不溜的朋友，请留下哈。哎，你记不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有，行，今天大会就开到这里啊，那班干部留下一下， 这可以有过、 啊， 我特提他们累的话 啊，是啊，现在我们开会的时候，经常是行，今天会议先到这里，党员留一下， 哎。 啊， 班干部 总是有一些 班干部管干班干部， 班干部管 班 干 部，对，你什么所？哎，我还记得老说，干部干部何所谓干部？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所以才让你们留下。 对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这篇暖文章呢，也是希望恋爱 ING 当中，或者是盼望爱早一点来的朋友哈，请入场啊，找好您的位置， 好， 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想你。我太喜欢你，就会经常想你。吃饭的时候想你，睡觉的时候想你，时时刻刻都想你。想你又不想打扰你，只能偷偷的想。猜你今天做什么？猜你心情好不好？有喜欢的人就难免思念，觉得煎熬又欲罢不能，只期待着早早和你见面，求一个暖暖的拥抱。刚才还下定决心不想你，专心看书好好睡觉，可是你看我又想你了。你在我身边也好，在天边也罢，想到世界的角落有一个你，觉得整个世界也变得温柔安定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突如其来的冷漠，所有不打招呼的离开，都是因为那个人起初就没那么喜欢你。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状态？就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脑海中没有想起任何人，心里的话有人听就是温暖，郁闷的事儿有人懂就是幸福。我们总要学会万事不强求，要走

管你两小时不寂寞，或者管你半天不寂寞。 是， 然后玩手机，你长此以往， 那可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小时过去了。 你长此以往，你其实你对的，无论有多少 APP， 你对的就是一个小方块。你永远把这个生命交给小方块吗？那在深层次上，你也是最终会寂寞的。 哎，现在真的没办法哈，你走到哪里，看到大家在这个打发时间的时候，都是在玩手机。就如果你不玩，你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 但是现在有一种，就是在社交场合或者是比较尴尬的场合，就比如说你跟你一个半熟脸，或者是一个你今天也不想跟他多寒暄的这么一个，但是互相也是点头的那种一员之交的人，在电梯里见着了。或者在公交上，或者在一个就两个人见着了，然后还得独行两个人就共行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不想跟他过多的寒暄， 对，都低头玩手机， 低头看手机，假装有自己的事。但其实这个啊也是一种不礼貌。后来我在想，这就是相当于你在跟一个认识人的面前在说，我现在有比你重要的多的时候，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有很多朋友之间大家见面吃饭，我都品了一下，就是我跟七零后的朋友见面，就我的那个老朋友见面吃饭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不动手机。 对，那你不能那么不礼貌。 哎，但是如果你跟八零后九零后在一起吃饭，比如我同事有九零后的同事，我们中午如果一块儿去旁边的一些餐厅吃饭的话，就是他会一边跟你说，他说那个我在听你说话，没事儿，没关系，我在处理一些事情。他就能继续 不是话 看着 手机。不是这么说的，他应该先道歉，应该说不好意思，我这儿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我必须把它处理完，然后我现在听着你说话，这个还算行。 但是我觉得那个点儿了真不是什么重要的时间，午餐时间嘛。可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是每个人都会接纳这件事儿了，变成一个没关系啊，这个哎，说话就是说话，大家各干各的吧。 一般来说， 但实则其实挺影响这个情绪的。 一般来说，在共进这个午饭也好，晚餐也好，手机是不应该拿出来放在台面上的。然后你就算是震动了或者是响了，你也得跟共餐的人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一下电话或者是怎么样。 别，现在出去接电话可不好。 你别当着人家面在那个饭桌上又大高谈阔论，那也非常不礼貌。就是 总之 是不礼貌。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手机之外见到线下的朋友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有实体店的朋友，有线上的朋友，就是大家都活在手机的朋友圈里，很少见面。但如果说生活里啊能够见面的话，就尽量的把手机放在旁边。 我们非常熟的朋友，比如说球队的朋友，踢完球一起去喝酒，有的也是在一起，那非常熟的什么朋友就不会说还拘着掩着的，就直接举起杯子说嘿，把手里那顿干嘛找我把它给扔了呢嘛，就是全是这种，你再看，我看你再看，来举起杯子来，就是这种。 我现在如果说对面的人一直在就是玩手机的话，我就会真的我也不知道是直觉还是怎么着，我就总会说你是搞对象了吗？真的，我觉得除此之外就没有必要，就是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把手机，就当然工作是一方面啊。 所以下面这首歌，哎呦，包括送给我自己啊，也是有的时候这点做的也不好。 引以为戒， 叫做《无语 No Words》，来自 Dave and Mustaq。 I don't wanna talk it,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the ins and outs, but in my bank more money goes in than outs. I had to allow the big and allow the bit, and if I touch you I bet you my house gets raided. I'm with some dumb youths that will blaze for custom. They won't raise dare you, but they will raise the something. And I like my car with the roof off, I like my girl with the boot on, but sometimes I'm with the dirtiest girls, cause those are the easy ones. But too bad they only see me once, cause you one night them. I wonder why we don't like them. All this money I spend, cause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I don't wanna talk it out, I don't wanna dead no beef, I don't wanna sort it out, I don't wanna hear no words, cause I'm self-made, self-paid. Girls wanna phone for a friend over and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Self-made, self-paid. Girls wanna phone for a friend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Not again, all my days, another gal with a slight ways.

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 是豪华七座 SUV 哦。 真的？原值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4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时隔一年我翻阅了一下去年今晚的评论去年今晚达到了138条， 今年都快381条了。 去年是在一个周三的晚上，因为我们有 video 的显示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捞手弄姿 那你应该查去年周四你是按号来查？ 我按今天同款 按5月多少多少号？ 5月24日同款这是一年后嘛，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查的是去年今天的周四呢。 就算查去年周四了，156条，好到哪儿去吗？原因还不是因为我跟你合影。 哎呀，这个合影当时，哎呀呀，我觉得 挺好看的。 好吧，好吧。 你特别像是那个突然发现了有一个摄像头的感觉，是不是？眼神中带着，这还有个监测器吗？那种感觉哈。 行。 好奇的朋友也可以翻阅一下去年的周四就是5月25日的那个晚上， 1358红的一支。 对，然后就聊聊156条。而今天呢一年后 怎么着了？324条 了，叶谦成了二娃老妇。 对对， 留言达到394条。 那其实去年我也是一娃老妇我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爸爸。 一娃老妇这遍地都是团团小喵喵他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红人，他自己也感到很激动他说莫非是我孜孜不倦的投入到了男左女右的复兴大业上。 很有可能，因为您是主导，每天晚上的红人他都是发起聊天发起话题的主导。 对，你的人气会影响我们外场的这个整体的状况。 对，所以我跟你说，不是每天晚上我们说的那种情况，说叶谦照了，或者是韩美 都 韩丽来了，照片了。 不用解开，解开，我 最关键是每天晚上的红人成功不成功，这是直接的体现。 哎，今天的红人太可爱了， 成功。 他在21号的晚上曾经求红失败了，他还立了一个 flag， 对，他当时就已经埋下了本周必须要拿下这个红人的念头。 可以 所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 是 在日本的他不忘在祖国担当红人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如愿以偿。我们来看看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多少人、啊、 他关注了不到250 249啊、嗯、最新关注的是陈立农， 他只要再关注一个、啊、那个人就是250了啊， 250 就是你了。 第一个关注的人是魏晨啊，看来他是当年应该和我差不多，2007年的时候喜欢快乐男生，对吧？ 魏晨 起步啊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 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亮相啊，让我们说话的功夫415条了。 哎呀，当年那些什么楚生啊，什么当然那个 月薪 啊, 啊 Allen 当然是一直是你截长不短在放，但是还有很多男孩都去，现在应该已经是男人都去哪里了呢？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陪你。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I was always there for you, oh, I I was always on tim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I decline, and now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know I'm gonna be fin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Oh, you think that you're sick when you're running? Now you're bailing on my line like an ambulance. Safe, I'm fine, my line, now I'm done with it. No 999, no emergency. Maybe 99, no, I ain't missing you. I'ma block you soon. You're a bugaboo, babe. They said irreplaceable. I was holding up, taking you. You was that what you gave me for? Now you stressed out 'cause you needed me. Going all out 'cause you need the freak. The ship is done sailed. I don't need you be. You had a good girl, yeah, baby. I was always there for you. If I do it again, then you can leave me hanging. Give me one try, so you'll never regret it. I was always there for you, oh, I was always on tim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I decline.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know I'm gonna be fin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I decline. Baby, you don't get to play. When I talk, let me finish. Getting all dressed up, I'ma kill it. You can move over there. I'ma be heartbeat in a minute. You can shh when I talk, let me finish. While you go get gone, I'ma get it. You can move over there. 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你第一次吻我、oh, oh, P.S. I love you 这首歌是来自黄丽玲 Alin 演唱的，在此之前是叶谦带来的一首歌。 嗯，在此之前那首歌叫 Delines， 在之前是我带来的薛之谦演唱的方圆几里。 方圆几里，这咱们这儿都是 十里八村、 哎、按十里八村算，按就是几十亩地啊，一刷就过去那么算啊，几千亩地刷那么过去来算啊。方圆几里、在这个咱们这儿，如果说到你们农村啊，就是你家乡啊，乡下，然后呢，去那里就是你们家院墙，一般来说都是很阔气啊，一说都直接说啊，我们家院墙开车半个钟头吧，这种，我们家应该是3万平米吧，那个你们家3万平啊，对，就包括我们家包的山头啊，包括我们家包的这些那个林场还有农田。啊，那一块算了，应该3万多平米吧？啊，你想想，城里人敢想吗？这种事儿敢想吗？根本不敢想啊！我家80多平米吧，啊，也就这样了，是吧？我们家你开半个钟头，开两个钟头的院墙。 好像歌里所表达的意境不是在讲家里的面积。 我爱你不是冲动啊，我爱你是看了你们家有这么大地方才爱你的。哎，我跟你讲一个另外，我给你讲另外一笑话啊。那个原来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一个，就是在酒吧干活的女歌手啊，我们是乐手啊，她是女歌手，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歌手，而且也是经常唱英文歌，自己弹键盘然后来唱英文歌这么一个女歌手。然后呢，她去云南旅游，然后跟云南在当地旅游的另外一个来自，应该是来自，我没记错的是来自一个牙，不是西班牙就是葡萄牙的这么一位仁兄，闪婚了，闪电恋爱，两个人对上眼，哎呦，非常非常的，就可能在那种 电光石火、 哎、热烈的这种气候下吧，可能在什么美景下，云南的美景下啊，就是反正两个人就立刻闪婚了。闪婚以后你知道吗，这位女歌手后来跟我们说，回到她老公的家乡才知道，嗡，脑子一片空白，大葡萄庄园真的是几万平米的那种，就是说这是我们家啊，一看大酒庄什么的，然后说那个让我们没事过去做客啊，我们听着脑袋也直嗡嗡的，这婚闪对了，这回你可以说我肤浅了。海丽醒醒，哎，我说的也许你也可能发生啊，多去云南啊，多去云南。好，听一首歌曲，来自 Kid 这首歌叫做 Strange Line， 陌生地带。 Lover I remember Laying out our mind Throwing our possessionsYour tapes piled on the back seat And a camera in your hand Dressed for our arrival In the strange land Strange land, blind You got noYou get pull the knots in tight and shook me like a bad dream from your sight. And now the things I've done to forget you, well, it's not what I had planned. The sweetest thoughts get twisted in the strange land. Strange land, blind. You got no reason, you got no rhyme. You did no time to put things right, to put things straight. Strange Line， 陌生地带，陌生地带，来自 Kian 基恩乐队，叫凯恩乐队吧，我喜欢管他们叫凯恩 Kian。 旋律还有那个乐队都是比较成熟的啊，虽然没有非常强烈的明显的那种性格，然后大起大落那种风格，但是我觉得听凯恩的这个乐队的任何一首歌都像是我买了一张，就是当年我们俗称叫做保险盘的这么一个，你怎么在公众场合放，你怎么在这个电波里放，都不会有任何的那个让人咋舌，不会有任何的让人听不顺耳的这么这种碟，就叫保险碟啊。里边有很多好歌，一听就是绝对让人家好听悦耳上口，然后也不会说让人觉得就是厌恶之极，这就是一个。 这就很像是很多餐厅啊都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大家都喜欢吃的，什么土豆丝儿啊， 对， 西红柿炒鸡蛋呐、 保险菜， 对，什么宫保鸡丁啊， 宫保鸡丁，鱼香肉丝，京酱肉丝，这个你要是再做砸了，你这个饭店就别开了啊！就是说，你这饭店在北京就别开了。这当然，你说这饭店你开在拉萨了，你要做不好这道菜，那经常的，那有情可原，对吧 ？OK， 这个时段呢走到了尾声哈，真的要特别谢谢。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是五月底了啊、大家这个热情哈开始一点点的往上升了， 非常的高涨。 哎呀，这个明天晚上沉默到来都未见得会达到这个数字啊！ 啊，你不能提前就低估人家呀，对吧？ 不是我低估他，是事实正于事于事实胜于雄辩。 你知道，作为如果说作为一个经纪人角度，或者作为一个演出商角度看这个事情的话， 你看 所有 上周366， 对所有的在我这场子里要来演出的乐队或者是歌手，他自己会带来怎么说呢？我评估我就要卖的票，我可能要卖掉5000张的话，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单他就能带来1500个人。 现在我们叫流量， 对， 和带货 是啊、 今天晚上确实势头不错哈，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爱有时候就极其的猛烈啊，有时候就极其的冷淡， 那是错不了、 这个 不知道 看大家的开心程度哈， 是 和你们心意就好。时间走到了第30段的尾声啊、也希望明天需要早起的朋友，那在此呢我们就先对你说一声晚安， 再找找原因。 其他的小伙伴如果还没有困的话，我们第40段见。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的晚上最后半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在这个非常平常的五月的第24天的晚上，男左女右的节目还在一如往常的进行着，但是呢， 怎么了？出事了？ 但是呢？ 啊，红人怎么给禁言了？ 没有、 啊、 但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却掀起了一阵高潮，可以说是2018年这一年开始之后，在我记忆当中哈、啊、就是没有什么大的事件，就平平淡淡的， 嗯， 就到了500多条了。 你今天的红人 又没赠奖品啊？ 对呀、啊、 又没有什么大福利， 所以今天红人有本事啊。你我这么一说的话，明天的红人如果您就是也有这样的非常一己之力的话，那么真的他并不是说什么叶谦的功劳、韩立的功劳、包括陈默的功劳，那绝对是都是红人的功劳、嗯、 对，我还曾经特别希望就是今天你的这个红人夜哈，你就起码、嗯、就是你1568红，你至少来个568， 对 吧？ 对， 对。但是现在呢，我不敢奢望哈，120条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人往往是在你没有那么大的幻想奢望的时候，哎，就给你极大的惊喜和满足。 是的， 真的是够了， 嗯， 够够的了啊。 哟，好听的歌啊，然后再来一首叫做 Run With Me 啊，听着就像是跟我跑起来的节奏，跟我跑，跟我跑。 团团小喵喵，谢谢你，还有很多这么晚还没有睡的听友们，欢迎来到男左女右。 Why run with me? Run with me. Let's key in. 把你给急的。 没事，这应该逃起来了。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啊。 对， 有一点留白。第四十段我们说过了，会多听一些音乐啊，大家呢也把情绪都放平和一些，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快要进入梦乡的状态，除非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 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 Movie Buddy 是你们经常在比如说在这个各那个夜店里，然后他的 DJ 在上面然后摇动你的身体，他说的就是这句话 Movie Buddy Let's go Give me your hand， 全是这种 年轻时候去的地儿还都记得这些规矩呢、 来自 Sia 的这首就说哦Movie Buddy， 就真的感觉有一群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的这种绝对的概念哈， 对， 在他们的世界中随时都可以跳舞，什么事都不如跳舞。 其实那时候我也经常是在底下、我跳一身汗下来，然后经常大部分时间 跳一身汗， 就是一身大汗嘛。啊，你别说这些大汉在舞池里我也都认识，一身大汉。 年轻前儿混夜店，老年玩广场舞， 不是这个下来以后呢，大部分时间啊，就是还是以喝酒在下面撒二啤酒，然后因为也太吵了，所以呢，基本上呢那时候、 我一直不明白在夜店怎么聊天 啊，就没法聊、但是你可以发短信， 我曾经可 真是去过一次，那个时候 去过一次， 那时候短信啊、短信可以互相发短信聊啊、或者是靠近耳朵这么大声喊一下， 窃窃私语、 哎，然后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稍微安静一点的角落里喝酒， 终有一个年龄。你会突然之间不想去哪里了啊、就是这些地方真的好像有一种明显的，就是在某个阶段里你特别迷恋， 你就觉得那里不去的话， 不是，我从来就没迷恋过。然后那些玩的不想走的朋友下来以后，那些我说哎，我明儿还有场球呢，咱明儿去打羽毛球多好啊，咱明天去踢球多好。然后他们说，一，你要理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羽毛球，这就是我们的足球。二，我们就像你不喜欢看不惯我们跳舞一样，我们也 看不 惯 你 打羽毛球踢球，这是你一定要理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运动，你的运动就是你的最爱好，我们的运动现在你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运动场，我们的运动。我说哦，这一下我就理解了，是实在不好意思，我明白你们这是就是喜欢就是这么运动，那我呢就是喜欢那么运动而已。 存在即合理哈，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不需要任何人劝你，你就会自动离场啊，这就是成长。 对 吧， 咚咚，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只是大家的这个需求不同。 我说本身我呢就是每天我也干夜店的，那时候对吗，我也是 大哥，也是 是啊， 给人伴奏的， 对，我本身就是这样的夜生活的 弹贝斯的， 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些推背感呀，你们听到的这些 大哥都玩腻了， 对，都是特别推崇的那个推背感，什么那种震背感呀什么的，在椅背上这些，因为我就是搞这个，我就一点我没法感冒，所以我对于羽毛球什么的这些不在我的职业范畴内，我倒是喜欢，我倒是挺喜欢去玩的，然后去游泳啊，去踢球，这个我都喜欢。我就不知道你们，他们说这同样道理，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经常玩，这个我们不在我们的职业范畴内，我们就喜欢玩这个，对吧？ 这个、 我们就喜欢这震背感， 就是没有什么谁非要拉谁过去哈，大家各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说过这个是成长，在某个点上会有一个自动的开关啊，就是开了。关了，开了，关了， 是， 就是这么顺其自然的。此时此刻，其实我们说这番话，也许在听的朋友都已经是告别夜店的朋友了，因为他们现在在听嘛，所以他们已经不是玩夜店的那一群人了。 嗯， 夜店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里不是必须的哈。 是， 比如像我等啊，可能就是一两次。我真的，我的人生中可能就去过一两次， 所以我老劝你， 我 说 我 这个下班时间，你说我是哪去夜店的、啊、 对对对，我老劝你，我说你加强自己的锻炼时间，多给自己找一些锻炼时间。你哪怕那时候我不是说吗？你哪怕你啊下班你经过旁边那个 原来那个 banana， 哎，你经过人，你就着人家门口那点儿冲击波，你在门口扭会儿是吗？或者你顺着护城河，你跑会儿，跑回家去。 我还犹记得我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哈，然后就经常问我身边的小伙伴，这个音乐什么时候停啊？ 这不停， 真的， 人家做不做生意了？ 停啊！ 怎么可能给你停？ 不，我就想，就好歹有个就像中场休息无聊的， 没中场休息， 没有 中场休息，它是慢，就等于说慢下来一些，慢下来一些 ，OK 是可以的，但是它绝对 不会停的。我后来品了一下。除了洗手间音乐稍微小点以外， 对对， 整个场子 是 没有一个地方声音是小的。哎呀，老阿姨，我受不了， 这个样子就不要混去了。 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木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这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 光阴相处的痕迹。我不慌不忙，不甘心，无欢心无意，微风轻吻着浮云，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 静好， 嗯， 里边好像 要的就是这种调调。 哎，里边好像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就岁月静好找什么凝机啊， 什么 说出日本话来了，怎么啊？不，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啊，这就找出你的痕迹。我也许今天红人是团团小喵喵吧啊，我都听出日语来了，刚才我都。 此时此刻，北京时间23:55，我们要和大家道晚安了。 嗯。 哎，此时此刻心情很复杂。 嗨，677条，今天的红人相当成功。嗯， 还有我们很多爆发式的这个老听友们哈， 你可以在这个自己的红人的记忆中啊，大大书写一笔。你说我是那个男左女右，在他历经十一年以后，开始每天在这个微博上留言， 在每况愈下之后， 对，我居然那天我掀起了一个。大大的高潮，677条的红人是我， 让明天晚上登场的一周一次的沉默很有压力。 要看明天的红人，其实真的不是完全对我不是推卸责任，但是呢，大部分重点不在我们，在这些聊天的朋友们，在这些 每夜 的红人。好，来自 Cherry Amos 这首歌叫《玛丽的双眼》，Mary's Eyes， 结束今天的男左女右，然后我是下周再跟大家见。嗯， 他明天还来。 他和陈默明天期盼着你们800、900、 不 1000的。 不，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这个数字哈，而是要求大家在这里真的在聊天当中得到了在深夜里那些属于自己的小确幸，这是很重要的， 是的，这就是小确幸， 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周四快乐， 晚安， 睡个好觉。 周四就这么一会儿，周五快乐。